下空心，要不要顺利走？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所放的手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来所放你的手。 只字不提，害你哭红了眼睛。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。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。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只是到快乐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只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珍惜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， 看着窗外的小星星。

回首依然望见故乡月亮。

熟悉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。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，有谁和我一样跟不到他的身？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心也被暖开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岸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

1983年小巷十二月前，老爷的铁骑长打自己继续推向接近夕阳的那下一行，是难言抖的雾，飘向国外的树，沉默对我哭诉。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，回家即是悲伤，余温化到回肠微凉。无人马车声响，深夜的白方向，那在维多利亚的夜空下，血色的盖章，折射的手枪，交给的手掌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？烛光向上，腐化的假象，矛盾多么大，堆积的思想，证据被完美伪造，那从容肃然成长的嘴角上扬。 雪落是华丽残酷的你的手腕，插入中场。

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会为你放弃一切。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哦，想你的夜，我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 呼吸游荡，我和你坐在柳树旁，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只有两个目光，看不清脸庞，只有你靠在我肩膀。我的心绪如水，在这传说中的地久天长，此时此刻的你心情是否也能和我一样？你的长发随着微风牵动我的希望，我为你写的那首歌也在飘荡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你把我的心点亮，两个人的目光就是一个最温暖的天堂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只有满心的星光，把你的梦写进我的梦乡。这传说中的地久天长，此时此刻的你心情是否也能和我一样？你的长发随着微风牵动我的希望，我为你写的那首歌也在飘荡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你把我的心底两个人的目光就是一个最温暖的天堂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只有满心的星光，把你的梦写进我的梦乡。 个最温暖的天堂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只有满心的星光，把你的梦写进我的梦乡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你在我的心。 伤痕累 经